叫啊，嘿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莫回头，从此后你打起那红酒楼，抛洒着红绣球啊，正打中我的头啊，与你喝一壶红红的高粱酒啊，红红的高粱酒。走啊，往前走，莫回头，通天的大道，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，嘿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莫回头，从此后你打起那红绣楼，抛洒着红绣球，正打中我的头，与你喝一壶红红的高粱酒啊，红红的高粱酒啊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莫回头，通天的大道，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啊。